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路 三 D 画新闻。 哇呀呀！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 今 天 非常特别， 特别了，大宋啊，大宋宋鑫，宋鑫欢迎。 哎，谢谢。 宋鑫是谁呢？来自我介绍一下，你通常最爱用的一句话 是哪句？对，你通常怎么介绍你自己的？ 我通常啊，是这个。我因为首先我说我是这个凤凰卫视这个锵锵三人行和开卷八分钟两个节目的主编。 哎呀，你看， 那么这个呢，就太正了。 节目啊， 对，这个说法就太正了。 对， 是。 我们也可以说我是窦文涛和梁文道背后的那个神秘的男人。 哎呀，他是造 是 造神 的 这个 枕边人啊，不是身边人，窦文涛大师的身边人 啊，真是这个你大家看平时文道跟这个文涛两位这个大神在那边妙语连珠，很多哎都是。宋鑫在后边说：“哎，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 其实是这样，因为大家也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呢，有些段子很好玩，有些段子不太好玩。 很 好玩 的， 不，很好玩的，就是很不好玩的，都是我想的。 哎， 的 谦虚。好，今天这个请宋鑫啊，我们这说的是一个最近跳水啊，这个跳水，江苏和这个浙江两个卫视，我觉得非常厉害，掐在同一个时间点一起开始跳水。 嗯， 然后呢，这个跳的这个水花四溅，我在那边，我那有一天在那边。周末在那边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这个跳水，我愣是这顿喝茶我喝了三个钟头。 你没有一边喝茶一边流鼻血吗？ 哎，真是，我看了一个这个英国的记者啊，他这个因为这个电视节目说是最早是英国的一个电视台想出来叫 Splash，啊，英国人是最早，他看了中国的这个节目之后啊，他总结了三个关键词说这个中国的明星跳水看什么呢？看恐惧，看洋剧，还有看这个硅胶乳房。就说这个你看十米台吧，大家站上去这每个人都会腿软，所以说呢大家喜欢看这个明星在那边吓得这个颤颤发抖的这个样子。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涉及到整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所有人都说这个跳水是明星整容的检验利器啊。这个专家说了，五米以下还是可以跳的，你要是做了这个硅胶假胸的话，但是五米以上呢跳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看资料说啊，说有隆胸的艺人禁止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对， 但是呢你说隆胸不行，不是大家都要想看着明星素颜什么样子吗？但喜欢看到很多明星化着个大浓妆，然后我就想他们掉下去之后呢会不会整个脸花掉，但是没有，但是就看他们大哭，因为实在是我想他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去化大浓妆挑这个漂亮的泳衣，最后可能没花正经时间在训练上，结果就摔下来之后哇哇大哭。不过之前我确实也挺后知后觉的哈，听我们那个同事 Benson， 他呢就有一天晚上就上晚班嘛，他一个人在那模仿，他说我给你示范一下那个阿雅她是怎么跳冰棍的，就在那办公室里面，她说她就直直的蹦的跳一下，她说这个太好看了，我看了四点，我看到凌晨四点钟，她说我把整个一季都全看完了。 但 Benson 的肚子估计跳 有这么可看，有这么好看吗？她说真的很好看。然后我就正经跟她聊，我说你是看什么呢？她说我就看他们怎么样克服恐惧，因为你看他们跳下去啊，心都跟着疼，我自己也觉得疼。后来 我 真的就冲他那句我就去看，我说确实还挺不错的，就你看江苏那个，就看了前面就四十分钟，就觉得哇好像是抓住我了，我就想看着那些人怎么训练啊，之前怎么被请过来的，然后后来每一个人有的是真的是出丑了，有的人哇没有想到可以跳那么好，像沙宝亮啊，还有像那个谁，这个叫什么金小鱼吧，就那个美国女孩，哎挺不错的。宋鑫你看了吗？ 宋鑫看什么？ 我真觉得呀，就是同样一档节目大家可能欣赏角度不一样，你和 Benson 可能真属于那种电视台特别喜欢的好观众，是吧？他们明目上 没什么智商的观众是吧？ 对，他们明目上宣布的这个啊，宣称的说，你看我们要给你这个宣扬这种特别好的克服困难的价值观什么的，哎， 他说我想看 你们都看了，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可能他们还说，你看我们都是来跳水都是为了公益啊，对吧？浙江卫视就是打这个噱头， 对对。 那这个， 但其实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他说他为了公益那段，我就给他跳过去了，我直接你别说那么多废话，先跳就完了。 实际上我所了解的呢，你看啊，这个。 很多人呢，当然也是这个事儿呢，是其实促进了科技发展，我们也见证了科技发展。为什么呢？ 隆胸技术发展。 对，你看，有的就是有网友啊，就把那个画面跳水的画面就定格，一格一格分析，然后说，你看他在空中这个胸部呈现这个形状，应该是隆过以后才成这个样子。 太闲了吧，也真有人分析、 啊。哎，是啊，然后又还有整形专家说了，说，说那种。跳得太高会爆的，那是材料不好。用我们的材料啊，哎，那绝对是没问题的。化妆品厂家也说了，说我们现在有防水的这个化妆品，大家就涂着化妆品去没问题，看着跟素颜一样。所以当时我们之前说的，说啊，你要想确认一个女生，你是不是要很让她做你女朋友？现在她去游个泳，看看她素颜的样子，这个可能越来越不好用了。 真是，哎， 因为实在是伪装技术越来越强大，是吧？ 你宋鑫刚刚说的这个，我当时啊，你说这个节目，我看得到它有很多的广告跟赞助，我就奇怪为什么就没有化妆品的广告呢？那这个你说这种整形医院的这个广告，其实超级好打，在这个时候，你要是说这个在跳台上这一打，绝对靠得住。 我在想啊，这个可能就是和电视台的策略有关，他不是又说我们。啊，正能量是吧？然后又我们在做公益，对吧？他不能把这个路子在名方面往这个路子上引，虽然他很希望这些明星啊、在这些方面让观众哎吸引观众看，就好像要做什么事儿，但是还要立个牌坊。 哎，你还别说，我之前真的是被他们吊足胃口，我就觉得有那么好看吗？其实你心里是有点那个，我就做好那种期望太高失望也大的那样一个准备，我觉得估计是没什么看点。但是我今天又把那个江苏的那第一集把它翻出来看， 哎呦， 我觉得 这个观众太敬业了。 我跟你说啊，那我一定要跟你说，做我从这儿看这个节目啊，你看你可能是作为一个观众看，我可能更作为一个就是传媒人，我研究他这个节目是怎么来的。 哎，那你们太冷眼旁观了吧？ 对，当然这个就丧失了很多欣赏节目本身的乐趣，但是有另外的乐趣。你比如说，这个节目，首先我们说它为什么其实应该是制作精良的。因为呢，它首先呢，它这个版权啊，就又是国外引进的， 没错。 江苏卫视是从德国引进的一个跳水节目，那么浙江卫视呢是从荷兰引进的，我们从两个节目上也能看出来，这江苏卫视呢更对两德国的在告德国的在告荷兰的，说他们侵权， 对。 那么江苏卫视呢，可能他这个就更偏向竞技性，就是他 对对对， 他做的更好一点，又是水立方啊，又是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浙江卫视呢，可能就更偏重娱乐性一点，打分什么都有点乱，非专业评委。所以呢，很多人就抨击说浙江卫视这个做的不是太好。 但是现在浙江卫视那个收视反超了。 哎，不是，你这个我得插一句啊，你说这个明星跳水，人家都不是专业的这个跳水运动员， 看什么竞技性呢？ 你看什么竞技性呢？他们跳的好，能跳的好到哪儿去呢？ 对，这个就和节目你立的那个牌坊有关系了。你要是说啊，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但是呢，你真正跳的时候就是要拿高分的，结果这么戏弄，对吧？太戏剧化了。 就是说你这个开始宣传出去了，是说这个咱们是专业跳水的，结果这个明星一个个都是插蜡烛从十米这个插下去的，那就跳的不专业。 而且你看他们这个江苏卫视啊和浙江卫视，特别是江苏卫视也是有压力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幕后制作团队很强，是非诚勿扰当时的初创团队在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非诚勿扰，我们看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明星评论员的流失啊，或者观众对这个节目有点疲态了， 对 他的收视率一直在往下走的情况下，江苏卫视看到，哎，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啊，然后浙江卫视的 中国好声音 这么火，他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推出这档节目真的是我所了解啊，就是他们真的是全台精英全出来， 这个收视的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得出来，就说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要翻出来看哈，你就看了前几分钟，你就发现他那个制作的真的是很精良，而且明显感觉到他是拍了非常非常多的素材，最后精选那么一两句话。 我给你具体一个数字，江苏卫视是500个小时剪出来一个小时，就500:1的时间，然后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好像更夸张，浙江卫视是1000个小时录影素材，然后剪出来一个半小时， 这得多少人去剪啊？这是， 而且得花多少钱啊？你想， 哎， 现在不是 你说到这个钱了，那制作费用我估计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没错， 直接可以想到，就是我一个很自然的揣测，这些明星去肯站到10米的高台，你像韩庚这个拍晕了，我估计是真的，这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对， 他这个出场费得多高啊？ 而且保险得多高？你想， 对他们好像说都买了1亿元的保险， 这是 我觉得这个本身也体现了，其实说 内地节目啊，娱乐，特别是娱乐节目的，叫大跃进式的发展。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最开始的超女选秀啊，是这种平民选秀， 对， 到后来哎，明星做评委，然后到我是歌手， 明星直接上场， 到现在变成了虐星时代， 对， 哇，真是 不容易，明星也太不容易了， 真是。你说我是歌手，我已经替有一些明星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点同情。你说。稍微有点过气了吧，但是你好像也不至于这样。但是你看这个明星跳水就纯粹是把大家当猴耍，你这个把你从台上哗扔下去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江苏台人家冠冕堂皇的说，我们的宗旨呢是要把明星还原成普通人啊，就看普通人怎么样从不会到会，看到他们非常励志啊奋斗的一面。他说这是一个励志大片啊， 嗨，他就找理由，他要是找普通人就没那么多人看了。 三弟欢喜们，到底江苏卫视是不是在找理由这样一部片子，你觉得是一部励志大片吗？马上回来。 而且哎，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跳水啊？我觉得也是很好讨论的。休息会儿。I walked all morning to lift my heart, 'cause the world keeps dancing with the paper man. I love you, never talk in dreams. And now it's here, your happiness.Is real or make some big jumps, big jumps. You afraid to break some bones? Come on, make some big jumps, big jumps. Life is your saloon. You hold your head up, your head up high like you think I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Sometimes I feel so confused. I'm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I have to choose. I love.The key for winding up my heart. Brick, brack, if you don't wind me up, the sky will lie upon me like a passed out drunk. Without you, I would never rise again. Without you, I would never rise. Hey there, sunshine, lift my heart. I know life is long, but it goes so fast.But the rubbish that they sold. Oh, make some big jumps, big jumps. You afraid to break some bones? Come on, make some big jumps, big jumps. Life is yours alone. You hold your head up, your head up high like you think I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do some big jumps, big jumps. You afraid to break some bones? Come on, make some big jumps. 大家好，我叫刘明宏，你也可以叫我 Harry。 我在香港凤凰 U-Radio 担任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优越早新闻和环球财经节目的主播工作。每天呢，我都会站在香港看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发生的新闻。以前没有做新闻的时候，我也在想新闻到底和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是当我每天24小时每周五天都只是工作工作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和这个世界隔绝了，我被世界给抛在了身后。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抽出20分钟跟明宏一起来跟上世界的脚步。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今天请到跟我们在一起的是这个宋鑫，大宋、 非常有幸。 哎， 梁文道和窦文涛背后的男人， 哎，这个以后咱们就这个听他旁边的男人了以后宋鑫就是他们旁边的男人。我们刚刚说到今天这个跳水，跳水呢在英国他们有一个小神童戴笠，对不对？所以英国的观众挺喜欢看的，但是呢到中国呢，我觉得这个跳水的这个意味呢跟英国就不太一样。中国的跳水运动员毕竟是拿过奥运冠军的，因此呢我觉得咱们在看这个跳水的时候就可能门道也更加知道一点。比如说我那天看那个有一个应该是阿雅吧，就跳一个插蜡烛的，我当时看他那个写的动作的那个 插冰棍的 插冰棍 对， 他那个动作的那个标准叫做 100A 啊，100A 就是入门嘛， 对，入门级。哎，我当时就回顾了我脑子里面记住的这些跳水的这个技术参数，我发现，哎，我能记住挺多的，什么这个向后翻腾，什么脊柱半啊，然后这个 A B C D， 一般的中国观众对于跳水运动啊不是特别陌生，所以咱们的观众比较专业。 但是我觉得呀，你说的这个不是特别陌生啊，和英国的那个是看怎么比， 是啊， 从电视里边看是不太陌生，但是英国啊，他跳水还是很普及的。你看金小鱼他跳完以后他就说嘛，他说，哎，我之前也跳过什么的。但是你问中国人有几个平时说我业余喜欢玩一下跳水什么的，它不是一个全民普及的运动。但是由于它举国体制下，这个运动很好出成绩 啊， 所以呢就是你就死命的练嘛，那么很好出成绩之后呢，就是因为是拿这个评分的嘛，所以你就好好的练，那么就是可能拿了很多金牌，观众是这个从啊激励我们拿金牌了。但是你要说自己怎么跳的话，熟悉程度其实远远不如外国人。 是吗？你觉得这个比如说英国的观众看的时候他真有练过跳水的。 所以可能这个金小鱼为什么一跳就可以跳那么精彩，他就直接倒立你知道吗，就从3米还是5米直接翻下来，我说哎呀怎么还没立好就翻下去，但翻特别完美。 这是我插一句啊，这个跳水一直是我的一个梦魇，就是我一直看每次看他们倒立那个起跳的，我特别担心，我说我要上去我撑不住了，一下子就栽下来。 这姑娘真是不错，你看一翻下去跳完美的那一跳。 对，我就说这个跳水这项运动本身，其实你说它除了参赛的这个人穿的比较少之外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你说它没有什么实用性，你说是不是跟游泳有关吗？好像跟游泳没有什么关系，它纯粹是一项为美而生的一项运动。而且这个美感的来源很奇怪，你说这个体操吧， 来源是加紧是吗？ 我觉得跟中国人一个情节有关了。 什么 情节？你说我们有伏明霞、有这个熊倪、有这个什么郭晶晶、田亮、胡佳、就是一大帮的人，你看得出来哇，如果那一排人站在那儿，你会觉得哦，那是赏心悦目的一帮人、就是跳水它还是一个有技巧性的，有观赏性的，有技术性的。 跟这个体操我觉得有一点相似，体操那体操有很多是舞蹈的动作，我觉得普通人就可以理解到这种美的来源是什么。但跳水你说， 但是跳水有翻腾啊，你看到那些哇那么精彩绝伦的技巧，那些不是你说跳舞可能还比较容易学会，但是你说翻腾，你看到他们在私底下用吊着那个在蹦床上去练呢、就那个练的过程，我觉得哎呦原来是这么来的。就你会发现跟其他的运动的项目练起来的过程，尽管也都是枯燥，但是那个还是更有技术性更有美感的一个东西。 哎，所以 就像练杂技似的。 宋鑫，说回到刚才这个咱们说研究他这个电视节目怎么做的啊，我就在想他是非得跳到一个跳水，他之前就他不可以选一个别的，就是说也是有一点挑战性的，比如说保龄球高尔夫。你觉得为什么他单独挑中了跳水呢？ 那首先我们说这个节目啊，他本身不是这个电视台原创的，他也是引进的， 他买版权。 然后他的版权我跟首先说一下 一般是怎么流转的呢？嗯，一般是北欧的电视台啊，特别喜欢这种实验性的这种节目， 哎， 然后他们先有一个创意先做出来， 是， 之后呢卖到美国啊、英国啊，就是欧洲大陆这一块， 这种电视营销做得好， 然后呢，之后呢再流向日本，之后台湾再学，之后可能大陆在学， 咱们是最后一环， 是这么一环。现在呢，我们很进步的，直接从他们那儿拿过来这个节目的版权 啊。 那么他们就是发现，哎，这个跳水节目啊，因为明星穿的很少啊，然后又有很出名的话，特别吸引观众。 所以主要是因为穿的少。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原因，而且 有的还失身啊什么的。 对，真是。 而且呢，他其实呢还中国这个节目把这一个方向给去掉了，刻意回避掉。实际上呢，人家那个节目啊，原来也是有一个神丑，就是哎，就看你出丑。哎，就看你摔得很惨什么的，也有这么一点， 就看你的什么，比如说浙江台专门搞了一组，就是胖子啊之类的，就是比如说牛群，就身材不好的，我有意让你来这个露一露你肚上的这个男肉什么的，所以我估计很多明星他得上这个节目之前，他得这个练在健身房里面练好几个月吧。 嗯，但是你说神丑吧，我有时候又觉得可能是沈真，就想看你真的是遇到挫折。你说比如说阿雅那种，他真的是恐高，像阿娇之前不都退赛了吗？ 嗯， 就是你看到人。真的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尽管后人也批评说有些比较过激太假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但是你还会看到，哦，原来他的那些反应跟我是一样的。还有说有的人因为是我实在是位高我也跳不下去，我最后只能选择这么一个冰棍的方式跳下来，但跳下来之后他对现场观众他说我真的是位高，我那一刻我觉得哎呦有点被打动的感觉。 这个就是真人，这个就是真人秀的 套路。对啊，但是相比于有一些演员，你说之前他给你拍的花絮，这当然也跟编导你选材的关系有关啊，他就拍你的重点在于你每天去选那些花枝招展的泳衣啊，然后呢在镜头面前说我是什么什么漂亮，但是呢我也很努力什么的，然后呢去跳的时候呢又看到那个假睫毛翻得特别翘，就画的妆 非常漂亮，这个防水妆画得很 对，但是一跳下去之后呢就完了惨了，但是一上来之后你看他在那哭啊闹啊什么的，有的人也觉得哎呦这挺可怜的，我看得心疼，但是你会发现相较之下还是真的是看起来比较本色的人会真的让他以后的那个不管是名誉也好不管是身价也好，因为这个节目一定会被涨。 这凡素是燃起了女人的妒忌心，是是对于人家在水里这个不出丑 的。我怎么老觉得人家化妆是不对呢？ 我发现你特别容易跟人家挑好看的衣服这样的事情给杠上。 对，但是这观众其实很失望啊，最开始宣传片里边大家都是啊很迷你的比基尼，所谓迷你的比基尼穿着， 第一集出来穿的特别多，我当时也有 穿的什么连体泳衣啊大裤衩就下来了。 对啊，技术上是不能这样的。 好的泳衣呢？ 说好的比基尼呢？ 但其实他们有个专门的分析说，如果你为了这个大腿的活动开啊，你必须穿那种像田亮、郭晶晶他们比赛的时候那种，就男生男生的装束，女生女生的装束，没有人穿一个比基尼去参加跳水国际比赛的。你所谓的这国际竞技性，那你至少 跳水的时候男生都穿 就是一个小裤衩嘛？ 对啊， 但是女生是连体 的 嘛？ 都 穿 连 大裤衩。 对啊，女生是连体的嘛？他就保证他说你大腿可以活动开，就是说你为了让你的增加比赛。的专业性和竞技性，我说 骗谁呢？我们自己看这个专业跳水比赛，也不是穿这么多呀，是吧？ 对， 而且那种男的穿连体泳衣，是不是？你以为这是游泳吗？有个克服水阻力，跳水穿连体泳衣，真没想到。 但是真是，你看到了最近这两集就出现了开始穿的比较少的了。 对， 有两位这个女性就穿的比较少了。 哦、 结果呢，我注意到，哎，这个观众就开始有一点点反弹。那估计这个反弹都是女观众，都说卖弄身材。叫你来跳水的，你过来卖弄你的身材， 跟我的心里一样的，看着好看的我们就不平衡。 你这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好，在另外一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你说跳水都火了，你说跳水，我真的有点佩服最早把这个概念想出来的。但是呢，我觉得有跳水这个节目就打开了我的思路。 嗯， 你说咱们要是在老板愿意给钱的情况下，除了跳水，还有什么招能够成为下一个这个收视的这个冠军？我们待会儿可以大家来，这个比试一下。 嗯， 好。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现在咱们这个真金白银， 我是宋鑫， 对，我是留机会给你抛那个你的梗呢。这个咱们真金白银，宋鑫先说，你要是有足够的经费，咱们这个人民币管饱，你要做一档真人秀节目，这个条件是一定要火。你想什么？ 我想啊，这个 既然我们的电视台在宣传的时候都说啊，说我们要看明星不怕困难不怕疼，这个克服困难的这种勇气，这种挑战拼搏的精神，我觉得最符合这项精神的运动就是拳击啊。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比如说找这些明星来，对，就是想上台打了都，把这些明星给找来，对吧？我们来想象一下，王菲， 你想找什么人？对， 王菲 PK 林志玲。 我跟你说，王菲的台风是这样，王菲台风她不动的，她在拳击台上，我估计她不走。 这 王菲应该 PK 这个台， 王菲应该来 PK 张柏芝。 为什么？ 让谢霆锋来 PK 什么窦唯啊？ 这个台下有恩怨的都拿到台上来解决。 这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初期不宜提倡。 不过你们说，你说到王菲会不会来参加这种节目哈？你就说回跳水，我就觉得吧，你说什么样的明星真的会，你不知道是为什么打动啊？有的人说是为了挑战自己， 那钱肯定不少啊。 对，现在传闻说跳一下200万嘛， 我相信不同的明星价码 也 不一样， 但是他们。官方这个主办方就说了，其实也价位不高，我们主要是想把明星还原成普通人。但是 他要是相对于他诚意的制作费来说，可能是不高。 但是你看完他们之后，你还会觉得他们就是这级别的明星了。就这级别的明星会被这些打动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但如果真的是神一级的明星，像那种天王巨星，我觉得是不屑于的。比如说，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屑于，但是另一方面他可能他所承受的风险太大了。 对， 你比如说这些二三线的或者说过气的明星啊，他已经没有什么能输掉的东西了，也不在乎。但是你比如说，真是一线的正火的明星，他万一受了什么伤，万一出丑了，他整个的商业价值就一下子下来了。他还有团队的， 你 这都怎么办呢？ 这个是， 但是我觉得范冰冰啊，他回应的就特别好。 他怎么说？ 他说我不是不敢啊。但是我的脸啊和我的这个身上的每一寸都是要都是非常专业的用来拍戏的，我这是要为我的专业献身的，不是为这些东西的。 说 的特别好， 对，真的是。你说我想象当中那种天皇巨星，像王菲啊，像什么陈奕迅啊，那种张学友啊，那种歌神一级的。我觉得啊，天皇巨星就应该有点活在云端的感觉，就是那个凡间的小朋友玩的那种玩意儿，你就不要随便参与，就一参与的你参与不好就掉价了，掉价之后，宋青讲的可能商业价值，专业角度来讲，如果说从一个非常那种高端的包装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慎重去选择。 但当然啊，我当然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单从这个保险的这个金额上来说，你说这个人家要是比如说范冰冰来跳的话，你说她一个下巴得保多少钱，对不对？2000万。 把 你什么意思呀？人家的下巴说不定是真的呢，对吧？这个不用。 网友都说了，网友看了第一集跳水之后，他就说了，你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出现的列了几位，柳岩，然后这个范冰冰，杨幂。 太坏了！ 目前为止大家都没有回， 太坏了。 还是先从唱歌唱起吧，跳水下一步。 不过一说到这个重金来把这些，比如说明星拉下神坛的这种做法，我就突然想到中国跳水队。你看我们这一次的两个节目都请到了很多中国跳水队的一些元老级 别，一边是田亮。 对，但是据我所知啊，最开始是这个创意是江苏卫视先想到的，都已经把中国跳水队整个这帮明星都全包下来做评委啊什么的，评判教练什么的。结果浙江卫视出了这个策划之后呢，又把很多人高薪挖过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看在金钱面前还是这个很多啊，原来很神圣的都被拉下来了。但是什么东西？ 跳水本来就是要下来的，你知道吗？ 对。但是什么拉不下来呢？就是有更多钱的。我们看到这个郭晶晶啊，伏明霞呀， 对 吧？背后的这个男人更加厉害。 还说呢，我说跳水队现在就差这个郭晶晶跟伏明霞没有出来， 但是也是最大牌最有钱的两个。 他们两个出来的话，有一个很好的看点，我都想好了，双人跳，夫妻双人跳水。你看跳水本来有双人跳的吧，然后你看这个伏明霞拉上这个财爷梁财爷过来，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段子，这个买保险。或者说这个梁财，你说要不要签一个这个财产的委托协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钱怎么办啊？那包括这个郭晶晶就上来可以有一个机会给他澄清一下他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有看头的，双人跳水，然后呢，这个跳水跳下来呢，刚刚樊素说觉得这个王菲不可能来跳，我觉得这个凡事吧，有一个你看这个火候，你比如说看这个时机啊，或者说价码到不到，你要真的王菲来跳水。我真觉得这个 我就不再听他的歌了， 真的， 真的吗？ 我觉得我的偶像就崩塌了。 这我觉得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想到的。 千万别、 啊，王菲要来跳水的话，说不定能够创造中国这个娱乐节目的史上最高收视率。 我觉得不会的， 是吗？ 这辈子也不会， 是吗？啊，好，那就先不讨论这个。我 说看看他的制作费，如果有500亿的话，直接499亿给王菲试一试， 这可以。那剩下的1亿就报给我，我负责下去接着他。我刚说还有一招，这个宋鑫刚刚已经把我的这个段子想了，就是说这个明星格斗，我觉得这个肯定行。那有一个更好的包装，就是你不是这种拳击式的，咱们来这个明星学中国功夫。中国功夫，比如说你学少林，我学武当， 对， 然后呢，你这个比较，比如说这个哎呀这种的，可能体质比较弱小的，给你来有兵器的，给你来把青龙偃月刀，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以这个武术的形式，咱们以武会友，不要这个太血腥。 对，真正的武林大会 又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呢，你可以所谓东邪西毒嘛，也可以弄些邪的呀、毒的招，涂个毒什么的，是吧？哎，还符合最新的这个， 还南 帝北丐呢，没错，还符合最新的这个。 如果有这个节目的话，苍井空老师就可以上了，可以让他上来演个日本忍者什么的，东西这个中日武术交流。 你是想把我们这个节目搞得像抗日片一样，手撕苍井空吗？ 你们怎么不去江苏卫视呢？我说 太浪费了，这么好的点子。 关键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价码太高，他们请不起。 好了，说回正题了，其实 你说你还有呢 啊。我觉得我同意你们的点子，我觉得这可以大力发言，而且呢，我们可以把它搬到不同的这个实况那个摄影地去拍啊，你可以真的是拉到峨眉山上去，或者拉到少林寺 决战这个华山之巅。 对，你看你不用像那个什么金像奖前两天颁奖嘛，他背后的幕布全是自己整的，弄个什么瀑布什么的，拍这个节目不用，你直接拉到现场去，更难有现场的那个感觉。啊，你真的是这个四处是雾蒙的，就像卧虎藏龙的那个电影实景地似的，是不是更加像真人秀了吧？ 是，好，这个三立化新闻啊，今天这个聊得很开心。咱们说这个明星跳水，其实呢，这个口，我觉得跳水是一部分啊，咱们电视机前口水，这个是更重要的这个一部分。 这确实吐槽非常多点，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好像中国娱乐界有一步一步的大片上演，不管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大家都说这是三台鼎立的局面，也是让很多香港或者台湾的一些观众非常羡慕。说你别说，台湾的人才都被逼走了，然后逼走之后呢，在大陆发达之后再回到台湾，台湾人就说你看这是我们的台湾之光，给把节目给做火了，就开始纷纷谈成自己说我们都没钱。你看大陆人尽管说有钱，但是有钱最主要还是有心，他把节目呢非常有心有意的做成这么大卡司级的制作的精良的节目，我们看的都非常爽。不管是从观众角度吐槽点也好，你鄙视也好，怎么说都是让你的娱乐大宴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感 觉。我觉得关键啊，你说大陆的这两年这个娱乐的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火啊，这个钱很重要啊，另外一方面咱们能折腾的人也比较多。 那是， 比如说这个宋鑫这样的就是能折腾。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娱乐节目啊真的是现在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国台办都要感谢他。最近苏贞昌都出来说话说你看我们台湾现在天天都在播大陆的我是歌手，小心被大陆赤化了， 统战了。 哎，真是今天 回来就和平统一了。 政治新闻啊，政治新闻，台湾的一个立委在这个立法院质询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安局长，就问他为什么林志炫没有得到我是歌手的冠军，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 不是技术问题， 你就说这个是不是政治阴谋，这是不是中共的这个统战的问题。然后这个国安局长说我没有情报，我真的没有情报。 这根本 是政治。其实啊，如果说湖南卫视的这个觉悟政治觉悟再高一点，就刻意的让这个台湾的这个歌手哎得个冠军，是吧？哎呀，在台湾一下，哇，这大陆这个太开明了， 说不定这个限娱令 就 给你搬了， 投入这个大陆的怀抱， 限娱令就给解除了，将来 是是是， 下次有可能邀请到国台办主任来上节目了。 好，那么说得很开心啊，不过呢，我们之后的三 D 化新闻节目更希望你可以参与进来。今天呢，在微博上流传一个段子啊，说是在北京， 这不是段子，是真人实事， 真人实事啊。一位的哥，的哥呢就有一位客人啊上了他的车，结果呢上车之后发现呢，他说他就问他，他说您长得很像这个习近平主席呀，结果呢习主席就说您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然后结果他开车呢整个人懵了，他说几分钟之内他那个汗呢 就一直止不住的往下流， 还好没有逆行、啊、 最后呢这个习总还给他提了四个字，也不能算提字，可能是写了个小纸条， 对， 写了一帆风顺。那么网友就吐槽了，说我怎么不是那个的哥。那么我就想问你了，如果是你，你就是那个的哥、嗯、你希望习总停下来跟你写哪几个字？欢迎你。 那四个字啊，咱们限定一下，如果是你遇上习总的话，请他写四个字，您希望他写什么字？这个马上可以内地的听众拨打进来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扣印的功能、嗯、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正在直播，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接听电话。 喂，老公，我快下班了，今晚想吃什么？ 靓女，今天的雨好靓啊！ 是不是真的？我 BB 很喜欢吃的、哦。 宝贝，有没有想妈咪呀？ 周末上午十点，都市女性的新锐生活，尽在燕婷的《潮妈周刊》。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六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哎，今天的题目非常有意思啦，根据今天早上的看到了一条新闻啊，来自香港的大公网，但是呢、嗯、这条新闻是50天前的，在发生在三月份的这么一条新闻，这个说是北京的一位的哥啊，还指名道姓的，这个叫郭立新师傅，在北京呢开车的时候，从鼓楼大街开车到了钓鱼台国宾、钓鱼台大酒店啊、这个是在晨曦的，我在北京经常打这条车，大概是20多块钱的这个打车费。然后呢，哎，他觉得今天乘客有点眼熟，说，哎，您有没有以前有没有人说您长得像一个人？哈，认出来了，原来是习近平，哎，这个国家主席和中共的总书记，哎，坐这个出租车。然后呢，这个的哥觉得非常的荣幸，最后下车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收了这个收了钱的啊，收了钱的， 给了钱没有拿发票， 没有拿发票，没有拿发票。然后呢，这个 没有找零， 但是呢，习总书记提了四个字啊、也不是提四个字，写了一张便条， 嗯，写在这个车的发票上面的，上面写的 一帆风顺啊，一帆风顺，写给的哥呢，这恐怕这个有很多的意味。你看你这个北京的的哥最怕什么？怕堵，对不对？所以说一帆，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让他写。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啊、哎！对，或者说这个，什么个这个畅通无阻、 嗯、 啊，什么道路顺畅之类的， 一路畅通哈、啊， 对， 我就写一路畅通， 一路畅通。 那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6分钟的这个载客奇遇啊，他、嗯、现在这个郭师傅就把这一段路程叫做载客奇遇，8.2公里。他、跟这个习总书记是聊了很多，他们聊污染，聊他的收入， 对， 还有聊现在国家的政策。 嗯、 所以现在我们听这块报道也很像是一个奇遇。 嗯、 那在不是每一个的哥司机都。 都那么幸运的可以在路上遇到习总书记。 对，真是。 所以如果大家 你有机会，咱们先来这个瞎想一下，如果你有机会不一定是开车，您就是在车上遇见了习总书记，哎，比如说刚好这个明天习总书记不是搭出租车，搭 公交车， 地铁或者说公交车，您就坐在习总书记旁边，哎，习总书记说好，今天我也给您来一张便条，你有四个字的选项，您请习总书记选什么？ 对，你会让他写什么呢？ 好，这个请我们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已经有电话进来了。首先是潮州的张先生，先是河南的马先生，河南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马先生你好，听到吗？ 哎，听到了，马先生， 听到了， 嗯 嗯，你好，请问来自哪里啊？喂，可以听到吗？ 喂， 哎，请问您来自哪里？ 我是姓张的，不是姓马的。 姓张 哦，张先生，潮州的张先生是吧？ 喂，可以听到吗？ 喂喂， 哎，您说， 张先生，好，请说，请说吧， 你刚才不是，假如遇到那个国家主席微服私访的时候呢，我希望他提的字就是平等与民生。 平等民生，为什么？ 对对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民。这个平等呢，是不过这个在社会上那个官与民，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民间能够平等吗？ 嗯， 他们的待遇怎么都是不平等的。 嗯， 相差呢是千里万里之遥啊，是不是？对吧？ 贫富差距大。 民生的问题呢？你说。虽然广东对中国来大陆内地来说是个发达的地区，别的地方不要去说，是吧？内陆地区不要去说，就是沿海地区，就是广东是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在农村里面的民生怎么样呢？是吧？ 嗯，好，所以您希望他提的就是平等民生，谢谢您，谢谢您，张先生。 对对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潮州的张先生。下一位是习先生，习先生，哎，这个不是习近平的习，是习近平的习吗？习先生， 主席的习， 哦，主席的习，您是习主席的习。这个好， 好了，请您说一下，如果需要这个，如果你遇到这个习总书记的话，怎么办？需要他提四个字，哪四个字你会觉得你最喜欢？ 应该是他作为国家领导人， 嗯， 中国最大的领导人， 嗯， 现在领导中国，就是他提出了就是实现梦想， 实现梦想，因为之前说了中国梦是吗？ 对， 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啊，就个人的梦想是发财， 说得好，嗯， 但是就国家的梦想，只有中华民族的整个振兴和实现他的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个梦想。我们才有发财的机会， 嗯，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实现梦想， 嗯，实现梦想或者梦想成真。 好， 哎， 谢谢习先生。 习先生是个人是要发财，国家是要强大，国富民强。好，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陈先生 来自哪里？ 是北京的吗？ 啊，北京的， 对，之前是有打过电话。 那是在北京遇上习主席的机会更大一点啊。如果你是那位郭师傅，的士司机的话，你希望他给你提哪四个字呢？ 我不是四个字的，我想说一下，因为不仅仅四个字能解决。 好， 我希望习近平能够真实关心一下关于违反宪法的问题。 嗯 嗯， 1955年2月12号，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的解放战争的截止时间是1950年6月30号。 嗯。 但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在78年中组老干172号文件中把它改成1949年9月30号，这是严重的违反宪法的。 嗯， 一个党的组织竟然更改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人大常委会规定的时间。 嗯， 我希望习近平能够关心这件具体的事情。 好， 这是最严重的党的机关违反宪法的事情。 好，谢谢陈先生， 非常感谢北京的陈先生，希望习主席能够尊重宪法。 嗯， 接下来还是陈先生，湖北的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嗯， 你希望提哪四个字呢？ 关于 公平反腐。 公平反腐，又一次提到公平，为什么？ 这个社会缺少公平了，公平正义了。 嗯 嗯，您觉得公平在怎么样影响您的生活呢？ 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的。 嗯，那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会达到公平？ 一个法治的国家。 法治的国家。 依法治国，一切以。 嗯，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湖北 市优化的市场经济。嗯， 您是来自湖北对吗？ 对对对， 好， 感 谢 公平和反腐。 嗯，看来是很多人的诉求。好，再来一个， 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贺先生是来自， 我来自武汉 啊，武汉的朋友。 好，你希望哪提哪四个字？ 好人平安啊！ 好 人平安，哎，这个非常的实用。 为什么呢？希望这四个字。 因为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上嘛，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嘛，这个社会。 哎， 这个线路突然断了。 喂，何先生还在吗？哎，这个 希望导播可能在是是， 可能何先生还要再来连 一 下，但是我们已经听见了、何先生说的是这个好人平安啊、这个听上去更像是在出租车上面经常能够看到 挂的那个小牌子， 挂在的那个小牌子。但是这个我想是对于每个人都会 需要，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啊、需要这个好人啊、有好报，然后呢能够一生平安。那说回到这一件事情啊，是这件事情今天我看到报道的来源呢是来自香港的大公报啊、那么也是被很多内地的媒体转载。那当然了，就很多人也觉得有一点有趣，就是说这个一份理论上是香港的这个媒体，他报了一件北京的本地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偶遇啊，这场偶遇这个是 非常的激动 啊、非常激动，然后逐字逐句的就是这个稿子里面哎写的每一句话，哎，习总书记怎么说，的哥怎么说。那也有很多人提出来了，北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呢其实面临很现实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份子钱，就是他的这个开车要交的这个班费、 对， 这个问题其实是挺大的。我在北京之前打出租车呢，经常也每每听见有的哥抱怨。那现在是在两会之后呢，北京的出租车正在酝酿要涨价。那听说啊，这个可能需要证实一下，未来的份子钱啊，包括这个公司对于出租车每一位司机收取的这个管理费、油钱的一些补贴上面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调整。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出租车司机来说，我看到今天微博上的留言啊，他们都是希望哎能够。在习总书记提了这个一帆风顺之后呢，先是解决北京打车难，或者说拒载，然后这个北京路堵的问题，那对于司机来说呢，还是份子钱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 有人就解读说，这个习总书记的这一次的微服私访之后，是不是在一两年之内，北京的堵车问题还有这个打车难的问题会解决了？ 哎，真是这个不要小看了这个四个字啊！这四个字虽然说它写在一张不起眼的一张便条上，现在被这个郭师傅用 放大了， 画框放大裱在家里，悬在这个家里的墙上，希望这四个字真的能够发挥它的魔力。好，我们有这个朋友打进来了，马先生，河南的朋友，您好。 马先生您好。您听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事件了吧？所以您希望这个习总书记如果给您题字的话，是哪四个字比较好？ 那我这我参加微服私访，我不简单，我说四个字很简单。 您说。 我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您希望他写“自由民主”这四个字？ 啊，自由民主是在中国的就在中国的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这个老病人，只有自由民主这个药能治中国。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救中国。 什么办法能别用？共产党一刀两断根本不可能是。只要是共产党自由民主，只要咱们搁自由竞争。 一切问题解决了。 好， 谢谢马 先 生， 有很浓重的这个河南的口音啊。 但是我能够听明白，说的是这个只有自由民主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救中国。那哎，贺先生又回来了，贺先生你 好，我们再来继续接听贺先生的电话。 哎，你好，欢迎回来，您可以继续说，没有关系。 啊，首先要保证好人这个电话畅通， 是很重要，真的是。 没错，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这个时代呢，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这个利息啊，或者价值转型期，经济开放期，所以社会的利息比较重。做一个好人呢， 他有时候呢会受到法，有人可能说这个社会说真话不保险，做好人也不保险， 好人难做， 所以对好人难做，所以我就希望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呢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措施，制度性的保障，一方面是呼唤道德，另一方面在制度啊政策上呢，能够让这个现在的中国人呢，这个不仅有担当有勇气，而且有保障的，能够做一个平安的好人，这就是我的解释。 嗯，好，谢谢贺先生。 这个贺先生这个说的非常精彩啊，好人平安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祝愿，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制度都能够保护所有的好人，鼓励大家去做好人的话呢，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制度 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那精神文明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个相信是很多社会的 之前也是，比如说这个扶老人过街啊，或者说街上的碰瓷啊，也是每每出现的一些事情， 社会的一些道德的， 让大家意识到好人难当。那如果说一个社会好人总是遇到一些不公平的话，那多半是这个社会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一些错误，就这样的话就大家当好人的动力就小了。因此呢，哎，贺先生说，如果说我们让保证所有好人都能够平安的话呢，哎，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基层，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件是说这个习总微服私访到基层，是搭了一个普通的士司机的他的这个车子啊， 对， 非常的难得。那这件事情报道出来了，引发大家的非常多的讨论。 嗯， 不管就这个报道是怎么写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会继续发酵，至少明年看来是不是啊，北京的的士或者是这个打车难的问题可以稍微解决一下。 你真的说这个习总的四个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全国的这个命运，暂时还不好想。但是呢，从的哥，我估计很多的哥都会现在都想的是说，哎呀，这个习总书记微服私访了北京的出租车，哎，那北京的出租车行业至少该有一些改变了。 以后看到身形相似的，大家都会停车主动让他上来。 真是好，今天这个估计微博出来了以后啊。您长得像某一个人这一句话呢，也会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网络流行语。燕婷，有没有说有人说你长得像某 一个人？我长得像谁？一首歌之后我们下一节讨论哈。 好，我们感谢这个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